悸动的心。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正。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庆阳汇众春雷行动，维修理赔限时团购，最高可免工时费，首次进场工时五折，国一国二置换新车最高享万元补贴，另赠送微波炉。关注庆阳汇众微信了解详情，咨询热线6122-9988。 北京首创来四岁啦，定期活动惊喜连连，36小时不打烊，五折基础上折上8折，满1000返2000券，探险热带雨林。北京首创来京港澳高速19出口，出高速前行即到。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4-9178。 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奇趣乐园5/1盛大开幕， 亲子互动，探秘恐龙山，自驾畅游，穿越动物王国， 欢乐假期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爸妈带来出发吧。 奥利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利新都会，电话5379-9898。 我赚钱了，赚钱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花， 不知道怎么花。开个店钱滚钱了， 哎妈，我还撸串儿啊！ 那就开个串吧，加盟某个时间，10万加盟费，还送烤串机、桌子，连餐具都送，专人带店，客流量滑滑的。加盟热线400-050-9100，400-050-9100。买标志到汇金，南有汇金科曼，北有汇金德通，标志4008高端智能 SUV， 汇金值得信赖的汽车专家。 亲爱的，干啥呢？ 听情话呢。 啊，和谁说情话？ 是引擎的情，别人直播是花钱，他们直播还能赚钱，听2分钟赚1毛，首次注册情话 APP 还送20元，这些钱充话费、订外卖啥的都行呢。试驾最666的电台模式，让安全驾驶伴随每一个爱车的你。 我家住房山，上班在东三环，每天全靠比亚迪秦 EV300 往返两地。 比亚迪新能源车，不限行，不摇号，省钱省心。详情请垂询北京润城 4S 店8931-7680。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引领者， 全新17款奇骏，7座智领 SUV， 征服未知挑战，出发，再上征途，焕然新生，智勇升级。4月6日，全国震撼上市，详询请到东风日产涿州专营店，电话366-9210。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疯狂坚地， 疯狂坚地， 疯狂坚地， 疯狂坚地， 疯狂坚地， 疯狂坚地， 疯狂坚地， 疯狂坚地， 疯狂坚地， 疯狂坚地， 疯狂坚地， 疯狂坚地， 疯狂坚地，有热度的知识分享平台。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疯狂坚地。我们今天疯狂坚地有幸采访到了 TeamIn 的创始人李云军。李总你好。 大家好，我是李云军。 那在节目一开始，向我们听众的简单介绍一下 TeamIn 这个项目，它在做的什么样的事情。 TeamIn 呢是国内就唯一一家是相对比较完整的去支持互联网扁平化敏捷团队的专业协作平台。那它的目标呢，就是为了帮助企业内部的各个不同角色去建立一个连接的通道，然后让他们之间的协作信息可以无畅的在这些通道当中去流转，去提高他们的协作效率。 办公软件 SaaS 平台的也有很多，那你们觉得你和他们的差异化是在哪一方面？ 说实在的，就是原来我们在做这款产品之前，我们其实也是一样是受众群，其实我们也希望找到这样的一个平台。那现在我们在市场上去看了很多的拼的工具，就是我们也进行过比较深入的一些对比。然后这些工具更多的呢是那个分成两大类，一类呢是偏传统的，就是那个大家可能一想到这种协作工具，可能会联想到项目管理工具，这种比较传统、很重、很难用，然后上手成本也非常高的一个东西。然后另外一类呢，就可能是现在新兴出来的，就是那偏互联网化的这种轻量级的这种协作工具。然后这种协作工具呢，就是它虽然上手很简单，然后大家也觉得哎不错，很直观，我信息很快可以放进去，并且可以沟通。帮助团队内部沟通嘛，然后但它的接下来使用下来了以后，就会发现一个问题是这样，它因为太简单了， 太简单。其实协作啊本身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事情，它会涉及到各个不同角色之间，他们不同类型的工作之间的来回沟通的这样一些事情。所以就会那时候我们再去评估这些平台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就是我们很难找到一款工具可以真正去满足我们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协作方式的这种工作状态。所以我们就在想说，其实现在市面上这些工具啊，他们大部分都是，所以呢就是我们想，就是说我们针对那个互联网这个团队他们的工作特点啊，那就专门为他量身打造一款就是符合他们这种工作方式的一个这样的产品。那这样的话，我们产品就是不仅要让他可以很简单的可以去上手，就使用起来非常简单，然后同时呢又可以很好的专业性的帮他们去解决他们之间协作的一些这样的问题。 对，是从下往上走的这样一个方式。 就我们为什么会认为现在的模式变成 B2C to B 了，就这个从我之前在推广的时候我遇到的一些问题可以说说，我觉得我简单说一下我之前的一些很简跟我朋友之间推广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因为就我周围创业的伙伴还是比较多的，他们有是也有 CEO 或者 CTO 这样比较高的级别，然后当时我们把这个产品做完并且觉得还是挺完美的一个东西，很高兴的就拿过去给人做推广了。因为按照传统的，就按照我们之前的理解，就做 SaaS 嘛，企业服务，那么这样的话你肯定先要搞定高层的领导，然后接下来他们同意就可以往下去推了，就好像看起来是一帆风顺的。那结果就是在我去跟他们交流完了以后，就发现一些比较尴尬的一些现象。就比如说我有一次去跟某一个团队去交流，那个他们的老大就 CTO 啊，是我的朋友，然后他当时正好说他们团队刚好要选型一款就内部的协作工具，然后我一听，哎，这不很匹配嘛，然后所以我很高兴拿着笔记本就去了。然后跟他们去讲完了以后呢，他们团队下就他们的团队下面会分成几个不同的角色，比如有产品，有做开发的，还有做测试的。那当时产品和开发都觉得，哎，这个产品不错，他们用起来，因为开发特别讨厌耽误他们打写代码的时间嘛，所以他们觉得，哎，这工具不错，很简单，而且就是还能把不同角色之间的工作区域可以很清晰的隔离开，然后互相又不干扰。那结果最尴尬的是怎样？就是测试团队他非常鲜明地提出来说这工具不行，他们不能用，他们一定要去用一款相对比较传统的测试工具，他觉得那个对他们才是有帮助的。所以这会开到这地方就比较尴尬了，就是大家就卡到这儿了。然后当时我就那个就是也会很意外，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 CTO 当时他当然也很尴尬，因为现在的公司的氛围不再像原来那么集权制的，就是大家也会尊重每一个人的意见，所以 CTO 就最后只好说啊，那我们要不再研究一下，再讨论一下看看，就说觉得你这工具还是不错的，但要看大家的一些意见嘛。所以后来我就回来，然后就这种事情啊，其实经历过几次，然后后来我就会在想，就是其实走这种那个 B to B 直接到上层往下去走的这种路线可能会比较难，因为现在的新型的团队的特点就已经决定了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互联网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出现啊，就是大家在做这个时候，公司的内部团队结构就从原来的上下的集权式的这种结构变成了一个很松散扁平化的一个结构。那下面的每一个团队呢都会有自己很高的一个独立自主性，他们会自己去决定自己趁手的东西。这样的话对于上面的领导，虽然他有权力，但他也不会强行去干涉他们，去导致他下面的那工作效率降低， 是很影响效率的这样一个事情。 这个后来我们反思完以后就发现啊，就同行因为也有些做的比较知名的，就是做 SaaS 服务的一些这样的平台，甚至广告轰就到处轰炸的。 嗯， 那这样的产品他们其实也遇到这样的尴尬境地，就他们养销售的成本非常的高，然后这销售去对外去做纯的 to B 的这种推广的时候其实非常的难，因为那个从他们的信息到 B 的那个大领导，到大领导他们往下要去跟下面所有的团队去沟通，再加上他们还有费用的一些审批，还有包括各种的磨合，所以就出现这样的一个特点。会怎样呢？就是走传统的 B 直接到 B 的这种地推，就销售直接的销售方式的话，会导致一个是周期非常的长，第二就是他们决策又很难，然后再一个就是可能那个转化率非常的低，那好几家也不一定有几家能出来。然后他们现在的共同现象就是这样，养个销售成本还挺高，然后可能一个月一个销售平均也就做一单这样子，那一单的收入，因为 SaaS 服务本身就比传统的要便宜嘛，那这一单收入可能还不够去养一个销售。 在这一块方面，你们觉得你们团队的壁垒或者是优势在哪一方面？ 我们在意识到这点以后啊，就发现其实现在的人其实对产品啊会越来越挑剔，就是自从手机的 APP 这样出来以后，大家的胃口也会越来越高。那如果要是让他们从一开始就能接受这样一个产品的话，那这个产品在细节的体验上面，包括他们在工作的真正的就协作的这些细节上面，要去得到一个比较完善度的一个支持，让他们用起来非常的开心，并且不打扰他们现有的工作，那么他们肯定会非常的愿意去使用。 所以就是我们根据这个的话，就把我们的整个策略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调整，就是我们不是做纯 2B 的，我们是做 2C 的。那这样的话，在产品的设计，包括我们的运营的模式，还有包括我们后面的商业模式搭建，全部都是先基于 C 端来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 那具体的有哪些 C 端的一些服务？ 把人呢、拆散嘛， 嗯， 就是在我们开玩笑这样说，就是说在我们现在的眼里，没有那个大企业那些团队，我不担心。比如说，假设我随便说，像百度，它那么大一个企业，我要去攻克它，其实非常难。但是它下面有可能会有一两个或者甚至更多的团队再去使用我们的产品，那没有关系，我们能看到就是这些团队。那这些团队当中的一些比较典型的代表就是我们要看到的那些 C。 那这样的话，这些 C 他会比较关注什么呢？就是我的团队之间是不是很流畅的去做一些协作，这样的一些信息是不是很快的可以沟通，及时的去传达到每个人，然后大家可以知道整个那个团队的一些进展。那这样的话，我们专门针对这个点去做优化，包括我们那个就是提到的说，我们可能会像微信的朋友圈一样，就快速的去帮助他们去建工作组，然后甚至在面对面的情况下，当时要去决定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可以快速的去建成一个圈子，那大家工作就可以很方便在里面去流转，然后这样的话就降低他们所有人再去使用这些工具的门槛，让这个工具对他们个人的影响降到最低。这样的话，他们本身就会非常愿意去使用这样的一个产品。 看不了了，等等一些现象，那你们是在这一块又是怎样解决的？ 国内之前做云存储曾经火过一段时间， 嗯、 但很多的团队都挂掉或者说转型了。 嗯， 那包括甚至像360加云盘做到那么大，其实现在也改成现在主要是做 2B 嘛。 嗯， 然后其实会有这种担心，所以我们再去选型的时候，我们再去选这些云存储的时候，我们会选择像阿里或者是腾讯这样的非常有财政实力支持的，就是他们本身就实力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些平台去存放这些数据。那这样放的好处呢是，第一呢是这些数据是放在一个第三方平台的，就对我们来说，我们可能也不一定能够那么容易去拿到这些数据的隐私。那第二呢，就是这些数据放上去之前，我们会把这些数据做一个处理，就比如说一个完整的文件放上去，我们可能会把它打碎了， 嗯， 然后放到阿里云或者说腾讯云上面的话，他们的这些云其实他们也没有办法去拿到一个完整的数据的备份，所以这样双重的去这样做了以后，这些数据就会变得会更加安全一些。这样 那自己技术团队搭建这一块，你们花费了怎样的一个周期？ 其实啊，创业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就是我们在做这一块的时候，其实还是花了非常大的一个功夫的。因为我自己之前在方正做了10年的对日本的市场的那个项目嘛，所以也有比较多的一些技术和产品的一些积累。但其实当你去做创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事情不是说你自己亲力亲为就能把它完全搞定的。但你要去搭一个团队的话，那个就像做技术或者做产品的，他们之间磨合的成本其实有时候会变得比较高。 嗯， 所以我们当时也会遇到一些比较多的问题。然后后来我们再去针对这些点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多时候把理念先抛出来，我们会去找到在产品的理念，包括方向，包括我们的技术构架在理念上完全基本上是一致的这样的人，我们会把它变为更核心的一些人群，然后我们大家在一起去商量怎么来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这样子的。 嗯， 那首先去解决那个思想层面的冲突，接下来再去解决工作层面的，因为思想层面只要一致的话，工作层面就很好做了。 嗯， 然后再加上我们本身在之前包括大的系统或者包括互联网系统的产品经验也比较多嘛，所以我们再去设计这个原型的时候，从一开始的结构就会搭得比较好。 上期节目聊到了 Team Bean 的商业模式，聊到你们自己在项目方面的一些改进或者心思。 好音乐959，我所在。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走无忧。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邀您一同关注今日天气。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1度，北风3到4级转微风，今日尾号38限行，提醒您做好出行计划。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 您还在为寻找心仪的二手车而四处奔波吗？4月15日至16日，北京奥之旅精品二手车专场，集结高中低档各价位二手车，品质保障，价格实惠，新老客户推荐购车，还有油卡相赠。北京奥之旅，010-6137-8699。 五一买车去哪里？北京沃德龙顶有好礼，新力汽车五一特惠购，五重惊喜礼遇，尽享免息购车、现金优惠、精品礼包、免费保养、置换补贴。详询延村站延村公交站北侧100米，8030-8588。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兴路御花园2里对面，400-078-0808。 居然之家大兴店4月29号到5月14号店庆3周年，全场85折，50元购2200元邀约卡，周周抽免单，会员超值换购，满10000再送500元现金券，更有苹果七4900元提货券等您来抽。咨询电话8128-118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大家好，我是90后资深旅行控一枚，我有很多旅行里的独家故事想讲给大家听，真的很奇葩。当然，我也想听听你的故事。 微信关注“疯狂见地”， 我在见地，我为自己发声。 严格来说，就听命这个产品是2015年4月份开始，就4月中旬开始做的。 嗯， 然后就是那个时候是开始决定要做。 明白。 对对对，因为我们之前在做一款移动端的一个就是个人的效率工具。 嗯， 然后我们当时在做那个工具的时候，其实我们运营的用户也接近千万级了，所以还是蛮多。我们平时跟用户的互动啊，就也会做的非常的多。 嗯，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在用户的人群当中，会真正的去很依赖这些效率工具的很大一个比例是在商务这个层面。 嗯， 然后在商务这个层面的话，其实它的商业模式也会更好搭建一些。所以我们在当时做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在想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去做一个专门面向团队的这样一个工具。 嗯， 我们中间也思考了一段时间，大概超过半年的时间，我们再去思考这个方向。后来终于就是在2015年4月份，我们决定开始做。 那为什么选择独立要去创业？ 就是其实，在方正10年后面有2年，我是后来去日本了，也在东京嘛。嗯，其实当时去之前啊，会觉得说啊，去这样的一个地方会还是蛮现代化的一个都市。 嗯， 然后可能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应该会更有激情一些。 对， 但其实去到那边以后，就会发现其实日本的社会，他们已经是步入一个成熟期了，所以它不像中国就是有这么多一些新鲜的机会爆发出来，所以就每天在日本的生活是比较一成不变按部就班的。而且就是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就在日本的那种收入，他们的收入差距非常的低，就是基本上，而且不同的人的差别基本上不会像国内这样的这种差距。 嗯， 那他们老开玩笑说，你30岁的时候可能年薪300万，40岁400万，50岁500万，就这样上去了。那所以就是你在日本待的时间越长，你就会发现，哎，这个生活是，就是一种就像在那个就是轨道上开的电车一样的感觉，就是你一直在往前走，你始终会得到你想要的。比如说，因为你钱越来越多，然后你会去买车，会去买房，最后有家有孩子，那这个感觉就觉得提前就已经进入了老年的状态。所以那尤其是你像在日本的时候，如果我们经常看一些国内的新闻，会发现哎，国内热火朝天，大家都在做各种各样的事情，那这时候就会觉得按捺不住，是想啊，这么自己还年轻嘛。 嗯， 如果一直这样下去的话，觉得有点养老的状态， 是， 所以是不是应该要回来去折腾一下这样子的。然后当然也是机缘巧合，就因为朋友介绍在日本认识了那个当时日本金山的就是 CEO 吧，就是叫申海银。嗯，我跟他认识了，然后后来我专门去拜访他呢，跟他有聊，所以就聊到也是觉得说，嗯，应该要去做一个转变了，还是回来吧，就是回到国内，就加入金山，然后去体验这个互联网的这个过程。然后所以就是也是当时其实也蛮斗争的，因为已经在那边了，而且在不像很多人说只是外派过去，我是正式的在那边，然后可以去很好的一个在那边生活的状态，所以也挺纠结。但后来想想 人这一辈子应该要有一些目标嘛，所以还是决定要回来。到的刚到金山没多久呢，就是360跟金山的网盾就开打了，就开空。然后结果那时候金山的网盾其实用户量下跌的非常非常的厉害，从1000多万降到了几百万。接下来呢，就是那个就发生了3Q大战。然后3Q大战我们等于相当于是完全过程经历，是因为这样比较动荡的变化嘛。然后富盛到了以后呢，整个金山的氛围就开始往更互联网化的方向开始去转了，就金山这边。然后那个我在这边的话，也从我原来去做技术和产品这块的总监，变成了我去帮他去搭建一个移动战略合作部，去负责到更多的一些合作和战略上的一些事情。那这时候的眼界就会越来越宽一些。然后当那个再加上2010年2011年又是移动互联网刚刚兴起的那个时候，那所以就看到东西越多，你就会越觉得按捺不住，就越想要去做一些事情。这样 在研发的周期过程当中，有过几次的改版或者是怎样的？ 创业都是很难的，就是包括我们在去决定做这个产品的时候，其实团队内部也会产生质疑。就是我们原来是做个纯 C 端的产品，然后大家都会觉得做 C 端产品是一个丰富多彩的，是有很多可以去玩的东西，那一旦做 B 端的时候，就会觉得啊，这个好像就很传统或者很枯燥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时也会有一些分歧。然后这个还有就是我自己会很坚定说这件事情其实会不一样，因为我感觉其实弊端不一定会像传统的弊端那样子去做，它其实有更多更丰富的一些事情可以去玩。那我们当时其实刚开始做的时候，那个还是在大家去抱着试的状态去做，但是我们在想如果要试的话，我们就要尽快的去试。所以我们在4月中旬决定开始做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们的目标就是5.1以后我们团队就开始用上这个产品，就用了2周的时间。那当然我们这个目标是达到以后，然后开始我们就在用的时候就发现，有很多就是你真正在用起来的时候就发现协作这个水是非常非常深的，就因为它涉及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的就会绕不开他们之间的习惯的问题，那你怎么去设计这样的一个系统去让不同的团队都会愿意去用你的工具就非常的难。所以当时我们在做完第一版的以后，然后我当时也是很兴致冲冲的去找海银，因为他们也是现在是做智能汽车嘛，然后他下面的团队也都是从360啊这样金山这样的互联网团队出来的，然后我就很兴致冲冲去找他们去说，哎，看看我们这产品怎么样，因为我觉得还挺不错，毕竟产品就像自己的孩子嘛。然后因为他们都是属于一线互联网公司的产品，所以他们对这块的东西看的也比较多，所以他看到我们这个产品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觉得啊，你这个产品怎么这么传统，他说你需要定这么多规则我才可以去用下来，这个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接受，就是觉得很不自由。因为在互联网这块是变化非常快的，就是那个整个市场变化本来就非常的快，所以我们要不停地去调整我们的目标，然后去面对这个市场的变化，去应对它。那这样的话，如果要一个工具本来就非常难用而且成本很高的话，他就觉得这个就得不偿失了，所以他就说我宁愿拿个 Excel 表我去记我要做的事儿，然后我再去下面去跟每个人口头沟通，都会比你用这工具好很多。其实相信这也是很多类似这样的团队他们都遇到的这样的问题，对。所以我们当时就很受打击，就回来琢磨说，哎，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我们就意识到，其实做协作这个产品啊，就是说它的最大的问题不是说市面上已经有成熟的协作工具在这儿，而是最大的问题是用户的习惯。所以就是每当有人问我说，哎，市面上已经有些产品已经做得挺不错了，那你靠什么去跟他们竞争呢？然后我都会去跟他们这样说，我说其实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产品的最大的对手不是他们的存在，而是用户习惯的存在。就是他们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所有做协作这些工具的人都会面临的用户的习惯的问题作为一个最大的阻挠。所以就当你这个产品涉及到他用户习惯改变的时候，他们就会有非常强的抗力去阻碍你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事实上就是我们再去那个做的时候，我当时做完第二次改版嘛，因为当时被打击完，然后我们就回来再改，我们说，哎，要消除掉一些这样的规则。但是这样做完了以后，仍然发现这个习惯的作用的存在非常非常强大，就很难去说服到大家，就说，哎，我要去改变我的习惯，去用你这样的一个工具，而不是去用我之前很习惯的方式。那这时候我们就很痛苦，其实我们当时陷到一个比较两难的境地，就因为也花了比较多的时间、人力、物力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往下走，就觉得这个前途很暗淡的感觉。然后，所以我们当时也有在想，就说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用户很好的去使用这个产品，又不会去违背他们的习惯。然后这时候我就想到之前，就我刚开始做这个产品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大学同学，我们玩得非常好了。然后他之前做教育市场做了大概10年， 他是给政府教育厅或者说是大学去做系统的，然后他们在做这个系统的时候，他们也有这个问题，因为一所大学就一所习惯，他们每次就是做完这个系统，他也是像他说我们是做产品的，我每次打击他，我说你这是做项目不是做产品，他说我们这个产品每回拿到一个学校去用的时候，这个学校好不容易改到他们可以用得很顺的时候，他信心满满的放到另外一个学校的时候就被骂得要死，说你这产品怎么这么难用，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规则，然后他就很痛苦，直到后来他们做了很多年以后，他们才发现其实习惯这种东西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那你要做的事情是这样，倒不如就抽离掉这些习惯的东西，所以他后来就在他自己的系统设计里面就把管理这个东西啊就去掉了，而是把东西摆在这儿，由用户自己决定他怎么来用这样的一个工具， 用什么。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就说这样叫无招胜有招、但其实这个也有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说当我们按照这样的思路去做的时候，因为它摆在这儿，你没有去引导一个规则，所以用户在使用起来的时候其实门槛是非常高的。对，所以我们在去做的时候，我们又会要去针对不同的用户群体，我们要去为他们去提供一些引导的一些方法，让他们就很快的去上手，这样子。 明白明白。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人员一些的问题，包括就是资金方面这些问题、那在这一块方面您自己是如何去看待的？ 先有一波种子投资，就是那时候也是沈海银嘛，他我当时在金山，然后他也是建议说要不要出来闯闯吧，就做做自己想感兴趣的方向，所以当时是有一笔资金投入来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的。然后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因为我自己之前的产品和技术积累的时间也比较多，我比较相信啊，一个团队不是说以人多就一定能把这件事做好，而是要人精，就是人要非常的素质，本身他的能力水平要非常的高才可以。然后所以我们在去搭建团队的时候，我一直在强调的是人要少而要精，而不是说我只管去把人加进来就 OK。所以我们在前期的时候做这个产品人数并不多，只有六个人，然后其中还正开发的话也是只有两个人，我们用一年的时间把产品做出来，所以其实很多人都很诧异，说哎，你们两个人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系统，他说这一般都要十几二十个人才能做出来的，所以但其实他们忽略了一个问题是这样，就是如果大家的水平不能达到一个高度一致的话，其实很多时候的成本都是浪费在磨合之间和沟通上面，所以我们在这次的产品出来以后，然后包括那个其实用户的使用反响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们在做小范围的公测的话，现在已经有大概六七千的团队已经在用了，然后我们在最近是拿到了下一轮的投资嘛，然后我们在当时在跟他们去沟通的时候也一直在强调我自己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说我不会因为拿到下一笔钱我就一定要把团队扩张到多大，然后而是要找到最合适的人来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让他做的效率是最高的。 拿到了融资，下一步在2017年项目方面人员方面有哪些规划吗？ 这些轻量型的工具呢，除了他们比较简单比较难满足一些专业性的协作需求之外，他们还有一个问题是这样，就是这些工具他们现在做的还只是工具，就大家要去用这些工具的时候，我需要去把信息放进去，然后需要不停地去更新这些信息的状态，然后再根据这些信息的反馈来决定我下面要去怎么做，就是工具还是工具。所以我们在下一步的想法是，我们要把这工具变成一个像助理一样的，是具备活生生的一个生态的东西。那这样的话，我们再去做这些工具的时候，我们会把加入更多系统对反向团队的一些提醒或者帮助。我们把一些就我们会去分析团队他们去做的一些事情、行为，然后我们根据他们那个活动的一些场景去做一些智能化的一些提示，去推动团队往前去做这样子的。 正在创业或者准备创业的一些听众的一些建议嘛， 创业是一个很磨人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如果没有想好，一定不要做。而且我经常跟朋友开玩笑说创业是一个不归路，就是你做了，你就很难再回到之前打工的状态。我刚开始在创业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因为像可能会有很多就从公司作为高管出来自己开始创业的通病，就大家都会带着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觉得哎，我一定要去做一个什么颠覆式的一个事情，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那个时候的想法，现在回想其实那种想法是比较天真的，就是很多时候你能做成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不是由你去拍脑袋或者说你去仔细分析就能想出来的，而是要看这个市场到底要什么，然后再结合这个市场的需求去看你自己的能力的擅长的点在哪里，然后能不能碰撞出一些可以做的有价值的事。其实我们在去创业的这个过程中，包括之前先做移动端，后来再去做听命这样的一个产品，其实中间会有很多的困惑，包括方向，包括往下再去走的一些每一些具体的一些事情的一些细节，包括团队内部的一些分歧都会有。所以就是这个时候，如果你不是特别坚定的意念说我要去死磕一个方向去做一些事情的话，就很可能很难坚持到最后， 导致项目死亡等等一些问题。 是的是的，我看过太多团队了，要么就是快速扩张一下挂掉，要么就是方向不停的在变，变到最后就自己也没有资金在支持的时候，也就一样挂掉了。所以想一年出来的时候创业

就像煮咖啡，时间越长越香浓。暂时忘却了车流拥挤的城市街道，和家人多待一分钟，尽情享受家庭的温暖吧。